個和字抄錯咯。 啊，咁所以咧，而家咧個官就話：喂，你涉嫌好似 執達利， 執達利啊！你喺度夾口供啊！咁如果係咁啊，叫妨礙司法公正，夾口供係 冇噶啦。我覺得佢哋志在釘死佢咁樣，所以我就話是非黑白顛倒。 係啦，真係是非黑白顛倒。 當日我都話。二十幾年前，二十八年前，香港人一百萬人上街爭取中國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二十八年嚟，劉曉波留喺中國大陸，係做緊二十八年前香港人做嘅嘢。到今日，到今日，有幾多香港人願意再為劉曉波去做最簡單嘅嘢，要求釋放呢個劉曉波？ 所以我話 去悼念呢個劉曉波咧。 劉曉波呢， 其實我是對香港人都很失望的，告訴你個原因，我覺得是我們有責任的。這個不是說你當食花生好，你當旁觀他人之痛苦，其實因為香港人當日我們有站出來的嘛。 同埋呢，我覺得呢，啲人就話冇用嘅，冇用嘅，佢點會中共點會放佢呢？我成日都講voice show呢，唔係因為嗰樣嘢有用定冇用嚟去voice show。如果我哋今日香港人喺而家，我哋仍然可以歪收，我唔歪收，係保持沉默嘅話咧，我哋就係失職，我哋就係失責，我哋放棄咗一啲我哋嗰個嘅，即係為一啲不公義嘅事件，即係依啲係發生喺人哋身上，唔係發生喺我哋身上。 其實我哋幾時做？ 依個我哋連咁樣都做唔到嘅話， 我想問一下聽眾又好，兩位，我哋幾時做人係會用有用與冇用去衡量自己做嘅嘢嘅咧？ 嗯， 係咪先？ 嗯， 如果係咁，一出世應該係死啦。 嗯， 係咯， 因為人最終都會死 嘅 喎。 死嘅咯，係咯，同埋 咁我食飯有咩用？ 食飯咯，係咯。 我瞓覺有咩用咧？包括阿周去參選做咗 ADC 嘅委員，咁啊點咧？ 係咯， 係嘛？可以係你見唔到今日有咩用嘅喎，我一樣可以同樣去質疑佢嘅喎。有咩用啫？ 冇用嘅係。 唔係咯， 又冇錢。 我哋做節目嚟有咩用咧？ 冇用㗎， 係嘛？所以我就話，我哋究竟我哋問翻自己，由幾時開始，我哋香港人係會用功利到現實到一個地步，係睇嗰個實際嘅效用嚟去決定做乜嘢，去決定自己點樣做人。所以我話點解我推薦大家睇呢個《劉曉波傳》咧，唔係因為純粹係紀念一個人咁簡單，而係你會知道乜嘢為之良知，憑良知去做嘢。第一，呢個唔係有用定冇用。劉曉波最孤獨嗰陣時係咩咧？其實係喺唔係而家，而係喺呢個1989年到1999年呢段時間，中國開始好多知識分子下海經商，大家願意接受共產黨嘅呢、這個即係經濟上嘅右轉，政治上嘅左轉，然後佢就變成一個越嚟越孤獨嘅人。但係如果你話有用冇用咁樣問嘅話，劉曉波應該一早出咗國啦，共產黨即刻放佢添，我話俾你聽。買埋機票俾佢添啊！一個唔夠啊，樓下加埋佢樓下啲兄弟細佬啊，佢自己啲細佬都可以全部可以出國添啊，送你走添啊，係咪？所以我就話佢要消滅劉曉波，只有一個原因啊嘛，因為由六四到而家二十八年嚟堅持唔肯退讓，亦都係能夠有咁嘅經歷，可以團結到 累積咗一個好強嘅政治能量， 同埋一個道德力量。我覺得劉曉波最重要，佢係毀滅唔到佢人格啊嘛。是吗？你看李旺洋这样的硬汉，出狱的时候已经变成怎样，是吗？但他都毁灭不到他人格，有一种人的性格就是在这里面他就是不会屈服的嘛，他是毁灭不到他人格的时候，你看到现在今天最后就是利用他来去做一个叫做党的恩情的 show， 是连基本的人性都没有。所以我就说那个不是我们愿不愿意或者想不想，而是我们应该做的事。釋放劉曉波其實是我們應該做的，所以我就算你說我們無能為力很多事，我希望你了解這個人的生平，他正在已經正在死亡當中，我們是有責任去了解他的生平。 其實我自己覺得， 然後你會知道一個知識分子應該怎樣做人， 拒絕沉默呢本身就已經是有用，即是當越嚟越多人係能夠拒絕沉默，你個用處唔係喺我voice show嗰件事到最後能唔能夠達成，依、這個固然係其中一樣嘢，我哋希望可以 achieve 到。但係另一樣嘢，抗爭嘅精神裡面咧，係就係拒絕沉默，依、這個本身係好有意義嘅一樣嘢嚟嘅。所以我自己喺 Facebook 都講話，其實都不忍再談劉曉波，但係有一樣嘢 要令到我不可以不繼續談劉曉波呢，就是因為點解呢，我的目的不是要令到他釋放，能夠成功釋放，我的目的是拒絕沉默。這些大是大非的問題是一定要大家要 voice out 出來、 嗯 啊、我覺得這個是抗爭精神來的， 同埋我覺得信念嗰個力量咧，大家唔好低估。 啊， 信念嘅力量咧，佢可以穿越嗰個時間嘅，一時三刻係唔會有即時嘅效應。 嗯， 呢、這個南非嘅曼德拉坐咁多年監， 嗯， 係咪到呢個德克納克願意結束呢個南非種族隔離政策嗰陣時候，另外一班更激進嘅，即係佢太太咧，即、就、係、是、以呢個暴力而唔贊成和理非， 嗯， 係嘛？大家冇估到有朝一日曼德拉係會做呢個南非的總統、 嗯、 其實曾經很多人都期許劉曉波是中國的哈維爾，零八、 嗯、 憲章就是當時捷克的七七憲章運動的一個翻版、嗯、 翻版來的 哈維爾七七憲章的時候，有沒有人想過他有朝一日是會成為捷克的總統、 嗯、 今日我相信大家的願望是會落空、嗯、劉曉波是不可能再做中國的哈維爾、 嗯、 但我作為他的一個支持者，即是他的人格、道德、他的經歷，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形象，我覺得這件事我們要記住、 嗯、 但你不知道何時會有那個影響、 嗯、 即是說他那個信念他實踐出來，我覺得不是很多民運人士得把口說、 嗯、 而是我見到六四到現在真的能夠實踐出來，最終是三次坐監，其實你說李旺陽壯烈悲壯，其實劉曉波都一樣的，其實、嗯，而呢樣嘢，我覺得先至係我哋對政治有熱衷於呢個改變呢個社會嘅人咧，最重要嘅遺產嚟、 嗯。 就算佢唔可能再係哈維爾都好，但係究竟佢嘅犧牲嘅精神、殉道嘅精神，同埋佢嗰個道德價值觀，可以感染影響到幾多香港人？同埋大陸嘅人咧、 嗯， 大陸嘅人好難講，我覺得、 嗯。 中共已經會全面封殺劉曉波嘅政治遺產。 你 search 唔到佢啦，劉曉波呢個 LXB 都 search 唔到 ，search 唔到佢啦。 係、嗯、啦、 啊， 但係香港人面對嘅係同樣地壓迫緊劉曉波嘅一個制度、嗯。以前你以為一國兩制可以保護到香港，嗯、其實呢個制度已經同時壓迫緊我哋。包括你睇到銅鑼灣書店事件啊、林榮基啊、李波啊等等。已經是來到的了、 嗯、 遲些我們會討論一地兩檢、嗯、如果那個、一地兩檢的那個司法管轄權是伸展到他的車廂上面、 嗯、 其實就不需要坐洗頭艇了、 嗯、 叫做 不要遲些了，現在講了講完他了， 你又欠了人家四個鐘嘛、 啊、洗頭貼了， 我們 分段放完了講完這個一地兩檢呢，現在說一地兩檢呢， 但我們現在好像在看直播的人很少，我們上個星期是吧、 啊、2800就是啊，喂 Joyce 好像有3000的、 啊啊、Joyce 那就有超過3000、啊、周老闆， 周老闆你好一點、啊、你 不是不是 人周老闆的聽眾， 我們要呢 支持周老闆的人、啊、我們要 AKB48 要跑數的要我們 AKB58 所以我要引退拍 AV 要 你就想啊 嗱，呢一個咧、嗯、一地兩檢，而家極大可能嘅情況係咩咧？就話成個車廂、成個嘅叫做誒、嗯個站，以至車廂嗰、那個司法管轄權都會歸大陸， 唔係淨係邊檢啊？ 法律啊， 係啊，唔係 喺車廂裏面都係， 唔係淨係嗰個即係檢查證件嗰度啊， 唔係淨係檢，即係話你就算留到去香港，呢、這個整個車廂咧、嗯、都係歸 都係 大陸管，即係話咧第日咧劉世良你。搭高鐵，佢就可以喺車廂嗰度咧。 佢唔使，佢唔使夾我去寧波，佢即刻夾我上高鐵就搞掂。 冇錯，夾你上高鐵得噶啦。 跟住即刻審埋判。 又跟住我話，於是有一 高鐵可能有一卡係法院嚟嘅。 我係， 即係話有又有一大部分香港人咧， 到時真係有臭格 咧，都會係好危險的一件事。臭格 喂，只有個方法就係唔搭高鐵嘅啫喎。如果係咁。 啊、你不是話唔入大陸啊？你一高鐵你都冇搭。 唔係， 就算香港 段，佢咪喺個街度夾你個高鐵咯。 嗯、 即是不用即是強力部門就不用夾到那麼遠了、啊、不用夾過深圳河了、 啊、 夾你上高鐵 夾去高鐵 夾你去 西九站 西九搞定 夾你去西九站 即是 touch down 跟住就逼你上高鐵、 啊啊、 就運回去 了 不用運回去不用洗頭艇那麼煩 你乘家車擺在那裡跟住上面搞定 即刻在車上搞定 但究竟我可以住哪裡是最遠來高鐵站的呢請問 第一就不要住在九龍附近，我覺得 還是越危險的地方越安全， 怎麼住在高鐵上 面住在那些什麼遊逸居那些， 甚至住在高鐵上面住在高鐵上蓋 路軌分路軌， 這個呢就已經放風了已經是咁咧，就唐英年咧都出嚟咧幫呢個共產黨助拳啦，就話睇下一地兩檢嘅實施，氣氛和唔和諧，咁就睇下呢個廿三條嘅立法成唔成熟啦。咁呢個咧就好鬼蠱惑嘅，即係話如果你班香港人反對高鐵一地兩檢呢個體制咧，就要廿三條立法啦。 嗯， 調翻轉講，其實所謂創造有利條件， 我又覺得廿三條立法事在必行。 你問我其實立不立都沒所謂的，如果有這個高鐵有這個洗頭鐵的話，基本上就不用23條立法， 不用 了，用什麼23條立法而已，夾上去高鐵就行 了，跟著國內法， 對，跟著將這個餐卡 國安法， 餐卡一分為二，一邊就是人民法庭，一邊就是餐卡，是吧，吃完最後晚餐就去旁邊審了， 跟著再過旁邊坐埋， 跟著臭格就在後面， 是啊， 是不是真的有將個廁所改到臭格， 跟住你有居英權都冇用，冇用，因為你是中國， 你永遠都是中國人， 你永遠都是中國人，你揸咩 passport 都是冇用，你唔好以為喂我而家揸英國 passport 上去高鐵嗰度冇用，你永遠留住中國人。 我就估計咧， 就係中國人。 第一波會衝擊呢個高鐵執法嘅咧，就會係社民連啊嗰啲啦。 係， 如果我喺高鐵上邊展示習近平正 X X， 嗯， 得唔得咧？唔得噶咯噃， 嗯， 係嘛？呢、這個叫做顛覆國家政權噶咯喎，或者我帶本劉曉波傳上高鐵睇得唔得咧？ 我哋死梗， 死梗， 死梗啦， 係咪先？ 劉曉波係罪犯。 咁第二啦，咁高鐵上邊如果有人攞份《蘋果日報》出嚟睇，咁咪點？ 哇！死梗， 咁啊反革命宣傳罪噶咯， 係啊， 係咪啊？唔得噶咯喎。咁如果我唔覺意帶一份《蘋果日報》上高鐵，咁咪點咧？ 嗯， 都唔掂噶喎， 死得噶。 但係而家你咁講嘢都唔掂。 或者 你而家咁講咧，又 聽城寨嘅轉播又得唔得咧？ 死梗！ 又或者喺高鐵裏面上網翻牆又得唔得咧？ 係啊， 唔使翻牆， 唔使翻牆，你喺香港段， 香港段喎。 喂，或者高鐵有咩咧？ 但係如果我當唔聽城寨啲咁反動嘅節目啦，我喺高鐵上面睇 A V 又得唔得咧？ 睇 A V， 即係睇呢個容海恩同阿楊岳橋家庭秘密生活， 嗰個係 A V 咩？ 家庭秘密生活 ，this AY 啊嘛， 个AY 唔系 AV， 唉， 唔系咯，唔得噶喎，应该， 嗯， 如果个司法管辖权系内地法律引用到去呢个高铁嘅话，嗱，因为佢话系只系个别法例咧， 嗯， 我觉得呢个就系要等最终政府，我谂好快啦，就会提出呢个方案， 嗯， 亦都影响到咧呢个高铁系咪最终成为大白象啦， 嗯。 如果不是的话， 人都不敢答，咁冇人答咯。 第一，其实他就真的不是快过， 系啊， Mino 好多 嘅，唔系直通车啊，唔系快过 直通车好多。亦都如果你上去深圳坐呢、這个，而家叫咩话？好像不是叫和谐号嘅，好像改咗名嘅 CRH 嘅话咧， 嗯， 直上嘅话咧，其实都好快的。佢只是在香港嗰段快一啲啫嘛，其实，嗯、即系如果你坐即系九铁去到深圳。 轉高鐵， 再轉高深圳的高鐵， 啊、 其實不會差好遠。 係啊，唔係依個都講了很久了，真係講真咧，即係高鐵對香港嚟講咧，喺即係譬如話你話啊，好似以為搭高鐵咧就可以去大陸嗰度咧，好方便好多，快好多咧，其實嗰個快嘅速度咧係唔足以用咁多錢。 梗係啦，個 建一 value for money， value for money 嘅嗰、那個永遠都唔會收得翻嚟嘅依個成本。 那個一定蝕硬添咯，我覺得其實係，但係同埋你見到，總之就喺施工過程裏邊超支、超支、超支，然後嗰啲承建商不斷代錢、代錢、代錢，就係咁咯。咁佢已經達到目的噶咯，其實係實際上你條高鐵咪廢鐵咯。喂，而家大陸好多高鐵係廢鐵嚟噶，大陸好多高速公路係收唔翻錢嘅，同埋大陸係有齊曬全世界最高嘅斜拉橋啊、最長嘅橋啊，全部都係蝕水。 我認為咧，香港收唔翻嗰個嘅幅度更加大過大陸。有幾多人會係搭即係需要搭高鐵 去大陸嗰度啊？即 係所以佢咪要不斷搞國教嘅交流團咯。 嗯， 一定會。到時我話俾你聽。 啊， 一開高鐵嗰陣時候，每間小學都會有交流團上大陸㗎。 因為咧搭高鐵個車費車票費又高好多㗎嘛。 高鐵梗係唔平 啦，高好多㗎嘛。 喂，隨時上深圳， 所以你隨時可以上深圳 搭咩春秋航空啊，平過佢添啊，一定係。不過就好慘，delay 啊！ 你估高鐵唔會delay啊？ 你怎知道 喂，同埋我覺得香港人，你問我而家嘅大趨勢，大家唔係話因為反唔反共啊，真係大陸旅遊第一假貨多，第二佢哋自己遊客太多， 嗯， 酒店又貴，食嘢又貴，已經係冇曬吸引力㗎啦。其實，跟住你話一小時生活圈好啦，大鑊啦，只有佢哋落嚟，冇我哋上去㗎嘛，係咪？呢個一小時生活圈係佢哋嘅一小時生活圈喎。 香港人上大陸少咗好多啦，包括東莞啦，而家有幾多人去上東莞啦？係咪？ 唔係，但係我擔心將來 深圳買嗰啲路程亦都冇人再上去買嘢㗎啦。 如果呢、這個即係民族黨啊，或者本民前梁天琦再起嘅話咧，其實要踢劫就著簡單啲喎，我覺得，就唔需要上水喎， 即係集圍曬喺高鐵站嗰度， 高鐵出口咪都係，係咪先？一定係㗎。咁佢執法好似喺高鐵裏面啫，係咪？高鐵出口都唔關佢事㗎啦， 未傾啊， 未傾啊， 都應該唔關事嘅， 淨係個車廂咧，只係站裏面係咪嘅？ 咁冇嘅嗱，我覺得呢個就大家點講咧？如果你理解呢個香港係殖民地咧，呢、這個就係治外法權嚟嘅啫，係咪嗱？遼寧號嚟香港就唔使跟香港嘅環保法例啦， 所以可以噴， 就可以狂噴黑煙啦。葵涌嘅兄弟就全部中曬招啦。咁呢個咪就係治外法權咯。咁而家就係高鐵就係咁啦，佢就喺香港執法，咪又係治外法權咯。咁所以我哋就唔好話批評以前上海嗰啲即係所謂外國嘅租界點樣欺凌中國人啊。其實唔應該再講噶啦。其實而家呢個都係治外法權嚟噶，係將內地嘅法例伸延一個唔屬於內地。嘅司法系統嘅地方嘛，咁咪治外法權咯。 但係 高鐵就係治外法權嚟㗎啦。 但係佢哋梗係講啦，香港係中國嘅土地嚟啊嘛。 咁佢要搬龍門嗰陣時候，佢梗係咁講啦。佢一定會話添，即係 中英聯合聲明就已經廢咗啦，即係咁樣咯。基本法嘅解釋權就係喺佢嗰度㗎嘛，釋法權喺佢嗰度啊嘛，所以。乜都是他哋的啦， 咁都得噶啦。 所以我覺得講嚟講去，如果真係以而家嘅好多人的標準，咁你講咁耐有咩用啊？我都是彈條橋俾大家爭取居英權，係咪先？ 彭定康 揾彭定康 做代言人， 籌筆錢請彭定康做呢個代言人，去歐盟，佢做過歐盟 做過 黃任主席嘅大佬， 做過歐盟主席，好勁噶， 外交官嚟嘅大佬啊！ 又做過英國保守黨黨主席， 黨魁係啊，做過黨主席嘅係啊，所以我就話又做過牛津大學嘅校監，又做過北外警察改革嘅負責人，喂，大佬做過 BBC 嘅主席啦， 係， 你諗下佢個 CV 好勁， 講緊做完總督之後喎， 係啊係啊係啊， 係嘛？所以我就話請到呢啲人啊，簡直人才，成功咗一半，我覺得 勁過李浩然少少咁啦。 係啊，係啊。不過到時驚佢蠱惑，即係嗰邊就問共產黨嗱，你俾多一嚿我就唔做啦。 係， 即係等於 C 朗一樣，成日話佢差去入曼聯， 係 結果就夾呢個皇馬加人工俾佢啫。 借曼聯過橋， 呢啲咁嘅蠱惑仔都係唔掂嘅啫。都是要自己做先得，我覺得。咁咧就節目差不多了，結束之前咧就有少少嘢公布嘅，就係咧呢個手頭上今日印刷廠送嚟 印起啦， 跟咗啦， 好啦，幾靚啊呢、這個。 哦、我認領咗三本 湯銀字嘅就係呢個鏡頭下的歷史。咁咧就係南華早報嘅一個資深嘅攝影記者啊陳喬叔。咁咧就係中英文嘅序言啦。咁咧就呢個我嘅序寫嘅序言啦，呢張相值錢啦，呢個尤德爵士授勳俾呢個陳喬，即係香港第一個新聞記者，係英治時代，記住啊，今日就算攞大紫荊咧，係等同於暴動嘅元兇陽光嘅啫，所以係完全唔值錢嘅，嗰個係負資產嚟嘅，包括你同吳克儉一齊攞金紫荊咧，更加係負資產，因為證明你哋係同一班契弟，特別係2017年攞。受分嗰啲咧，即係全部都係契弟嚟嘅，其實。 所以馮偉光真係好好， 點解唔俾埋佢 光榮啊？竟然冇， 係咯，可能北韓派俾佢可能。咁咧就跟住就係、是、目錄每一個 chapter， 咁裏邊咧就有講，譬如其實一開始係我編嗰陣時候都係講 大逃亡潮， 逃亡潮係啦，1962年大躍進失敗之後，漫山遍野嘅呢、這個即係當時申請攞呢個咩啦，排隊攞呢個身份證啦，唔同山啦。咁然後咧就英軍啦，當時咧跟住就到匯豐號、天運號啦，好多人唔記得噶啦，其實越南船民啦、跳船走上個島嗰度，即係集體喺香港水域跳船，喺張相就係跳落嚟，然後爬上個島嗰度。咁咧就有啲相嗱，呢張其實都好經典嘅，即係嗰啲船呢張啊攞獎嘅呢張相，就係一個船民係男人嚟噶， 捲住 塊卷喺度煲煙嘅，係啦，咁就。英軍啦，當時嘅呢個喺邊境執法嘅英軍啦，跟住排隊呢、這個即係攞身份證 咁然後就係嗰啲喺西區檢疫站嗰啲船民啦。咁我相信呢啲圖片其實好有價值嘅，因為好多人其實已經唔記得咗。咁而呢張暴動裏面咧，最多人引用嘅一張相咧，其實就係阿陳喬叔影嘅，就係兩個左派嘅女演員。老諗嚟嘅，其實一個叫夏姨，一個叫夏姐，就喺港督府門口 啊 請願。 哦，即係今時今日嗰堆愛字堆。 咁啊，呢個就係66年啦，好少啦。66年天星碼頭騷亂攻擊巴士啊，即係騷手中嗰次，係1966年， 即係六七暴動節嘅前奏。 咁好多人話香港六七暴動係因為左派話階級矛盾啊嘛。咁我想問一下啦，咁點解66年暴動？左派工會叫港英政府快啲恢復社會秩序，而不是參與蘇手中的暴動。如果階級矛盾咁尖鋭，咁嗱呢個咧就係同我有關係噶啦，因為我就係住喺呢座噶啦。我對暴動嘅記憶就係2歲嗰陣時聞過催淚彈。咁我一路我都唔係好 sure 究竟有冇咁嘅事。直至到佢俾咗呢張相我睇，咁我一認就認到啦，同2014年係一樣嘅。防暴隊舉出就係話會發射催淚煙嘅警告，然後就向對面東頭村嘅群眾發射呢個催淚彈， 咁就傳咗去你屋企啦。 因為我同我媽媽嗰陣時買完餸喺樓下，其實我 哋唔係到而家啦，你啲催淚彈， 所以會考唔合格咯。 喂，嗰陣時都好啲啊，都係話放催淚彈啫，唔係話 開槍係啦。咁嗱，呢啲全部都係東頭村當時嘅暴動嗰陣時啦，英軍同警察嘅聯合行動去緝捕嗰啲工會分子啦，然後喺中環嘅布防啦。然後就 係咪又係夏姨咧？ 夏姨夏姐啦，咁然後就跟住就搏啦，見到呢啲頭破血流啦，捉嗰啲工會分子啦咁樣。咁嗱，呢啲咧就係暴動之後嘅一啲嘅衝突啦。 啊， 咁其實嗰陣時都幾犀利嘅，你睇下 有血㗎， 唔係嗰啲樣。 我嗰啲我呢個 出曬豬嘴啊，係 啊。 咁就跟住保釣運動啦，圍院裏邊威利警司跣腳啦，其實好多嘅。但我最特別是什麼呢，其實看天災的照片，其實曾幾何時你會覺得香港呢其實好像一個孟加拉和馬尼拉的地方，跟今天我們在香港城市生活覺得安全呢是很不同的。那時候你看颱風馬麗的颱風溫代啊，很多這些10號風球的照片，你會覺得哇為什麼這麼恐怖呢？ 當時還有很多木屋區，譬如筲箕灣的木屋區， 聖十字徑村啦，香港仔的，這個我想很震撼，這個玉和道整個建築死了60多人，是整個建築削了去的。我們小時候的時候見親新馬仔就是這樣，就是籌款出來唱萬惡人為首，就是這個618的雨災那些。咁然後咧就裏邊有好多我哋記得嘅時事嘅人物啦， 呢個 跛豪啦， 跛豪啊， 係啊，咁亦都有李嘉誠嘅其實，咁就 李嘉誠同陳寶珠啊， 你同埋有啲係好民族嘅，譬如嗰陣時嗰啲解簽檔係咁嘅原來，同埋以前喺呢個草老婆， 迎親 中國農村嘅草老香港啊， 香港 喺大嶼山草老婆係咁嘅喎，坐橋嘅喎。是有個大冚者孭住佢上橋嘅喎，即係新聞片嚟㗎。其實呢啲唔係拍戲嗰啲相嚟㗎。跟住就係天后誕啦，係騎駁馬行獨木橋上船，冇絲冇龍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時代記錄嚟嘅。其實咁我哋諗原本就希望喺主權移交20年呢一年出版嘅原因係咩呢？就係、是、我哋其實我有個 message 係咩呢？我哋回望翻香港咧，其實香港係一個細心經營。然後才變成今日 的，你想想那些剛才說的那些照片是說沒多久之前，七幾年 沒多久之前，62年到92年。你這個 chapter 更重要，菲臘親王訪問香港，人家坐開篷車的， 是的。 喂，你看到那個習近平，你一比較我就說你就知道了， 你看那些人就在 可以走在車上的，是的， 真的是 什麼，你看這個王妹來的，是的，瑪嘉烈公主嘛，是的，你看那些小 孩子， 是吧？你還有看看教皇啊，是沒有那些防彈玻璃 的香港一次教宗訪問是沒有防彈玻璃的， 英女王哇， 這個在大陸的，這個 你碰到他的，下面的人可以碰到他的， 可以直接手伸到他的，1975年英女王訪港的時候，是所以我就說這個苦甘追昔是我想香港人認識到的，不是說背靠祖國那麼簡單，是一代一代的人。我經常說為什麼我對天災的 chapter 那麼大感受，因為那個是我小時候的回憶來的， 然後到今日，你想想只是處理危險斜坡的問題，是持續二十年去不斷去修葺危險斜坡，公務員，係咪？係先至令到嗰、那個即係天災唔會造成一個咁大嘅傷亡。 嗯、 你唔好以為嗰啲嘢係簡單，話俾你聽，講個吹水係容易嘅、共產黨，但係實際上你睇下佢而家啲天災，你睇而家死幾多人？ 佢哋仲冧緊樓， 仲要解放軍用人肉去擋住嗰啲咁樣嘅洪水㗎，佢哋仲係香港唔係，香港係每一次一路一路慢慢去改善嗰個社會環境。嗯，然後一路咁樣走過嚟啫嘛。 喂，而家都有人問，咁點啊？點買啊？仲有冇得買啊？你上次係 訂香港仔嚟嘅呢度，你睇下嗰陣時嗰啲棚屋係幾犀利。 啲網友問點買啊？仲有冇得買啊？ 嗱，我哋而家咧就基本上訂咗嘅人咧就多過我哋印咗嘅數嘅。其實， 哎呀，我仲諗住買添 嚇、 我訂咗三本噶啦。 但係咧，就佢有啲樣書。 我哋有冇特權先？ 佢有，當然有啦。你話曬都係一個主持人。 是不是大乜晒先？ 梗系大乜晒，话晒见过邓连如，净系呢样嘢都值为票价啦，系嘛？ 系系。 咁咧就我哋仲有啲样书嘅，其实即系 sample 样书嘅意思，即系佢会印多咗部分，系即系送俾我哋嘅。咁、所以如果听众咧，你觉得系好想要嘅咧，系、可以咧上嚟，即系我谂如果。你哋訂咗書嘅話咧，因為本來我哋話十三號攞書嘅、其實因為今日已經送咗嚟噶啦，咁你哋聽日咧就如果係自己嚟攞書嘅咧，訂咗嘅咧就可以上嚟攞嘅。咁、如果郵購嘅話咧，我哋就會盡量今個禮拜就會開始咧，就去即係將佢包裝好咧，就會寄出去嘅啦。 啊，咁仲有冇得買先？ 如果你早上嚟咧，就可能仲有嗰啲樣書啊。個意思係話。即係因為佢有幾十本樣書其實，咁咧就亦都我哋安排咧，希望啊 Joyce 會幫我哋手咧，就同呢個攝影記者協會啊，就我哋想做一個比較 decent 嘅一個新聞圖片展，我覺得就係向陳喬叔咧致敬。一個即係喺香港幾十年嘅一個新聞攝影記者，同埋我覺得係值得即係佢係 deserve 呢樣嘢。咁我哋而家一路聯絡緊，揾一個即係比較合適嘅地方，去將啲新聞圖片剪出200多幅嘅，其實有。咁亦都希望咧，就佢九月咧，陳喬叔就會翻嚟。咁希望佢翻嚟即係90歲大壽可以呢個展覽可以同時舉行，同埋咧就會安排咧同呢個城寨嘅朋友咧。可以大家見面，他是一個很健談的老人家，亦都係對香港的社會過去咧，即係佢記憶力係好過我哋嘅，其實，即係記得很清楚嘅好多嘢。譬如我記得他跟我講過嘅英國和香港的關係咧，佢話佢有一次在南華早報影咩咧，影讚玉醫院門口那些嘅大肚婆。原來嗰陣時咧生仔入產房咧係要攞完籌之後唔可以入醫院嘅，即係排隊攞籌，然後等生啊。先至入去生噶，咁佢就影咗張相，就係嗰啲大肚婆喺贊玉醫院門口排隊通宵。咁呢張相喺香港嘅《南華早報》登完之後咧，英國發生軒然大波。即係話點解殖民地搞到咁樣？ 係 點解呢啲殖民地嘅大肚婆要咁樣去輪候？咁就要追問嗰個政府外交部要解釋，向英國嘅傳媒同埋英國嘅議員解釋啦。咁自此以後咧，就成個制度就改變啦。所以你睇到個，你唔好以為以前英國佬係對嗰啲嘢，所以我成日都話個宗主國本身係一個民主嘅體制咧， 真係好唔同嘅。 係佢一定受到嗰個 check and balance， 而唔會話越左越癲嘅就攞300多億，係唔會咁樣噶嘛。其實係因為佢自己過唔到關噶嘛，佢倫敦都過唔到關啊。我意思係話，如果佢做啲咁核突嘅嘢，所以我就係話呢個亦都係反映到咧，即係喺阿喬叔嘅作品裏邊咧，點解我會做呢本書咧？其實。那個不是話，因為我哋要籌錢，乜都唔係。其實我覺得香港係 deserve 喺呢個主權移交20年裏邊咧，係要知道我哋之前嗰20年係點過。1997其實唔係一條線嚟嘅。那個係一個 continuity 嚟。如果冇英國嘅良政善治，係唔會有今日嘅香港。但係我哋要知道英國嘅良政善治係點嚟先得㗎。好多時候你就係睇翻當時嘅新聞圖片，我就話你睇下。瑪嘉烈公主啊，英女王訪港啊，嗰啲相你咪知咯。菲臘親王嗰啲，你一比較今日習近平啊嗰啲，你咪知咯。個 difference 係乜嘢咧？喂，大佬嗰個殖民地嚟嘅喎， 係喎， 外來政權嚟嘅喎，佢係 啊， 係咪？點解唔驚啊？ 係咯， 點解唔驚啊？嗰班人對你有敵意嘅喎， 如果你講到我哋係大家一國裏面嘅同胞， 係喎， 點解你咁驚香港人 啫？唔使驚噶， 你驚劉曉波啫？點解你咁驚香港人啫？係咪先？所以我就話身體最誠實嘅，其實，即係呢啲圖片你一擺埋一齊咧，其實我希望可以真係有朝一日將呢啲相啊，真係唔需要任何嘅詮釋，真係噶， 嗰句字仔都唔使寫 ，caption 都唔使寫啊！大家明眼人一睇，企埋一睇，你就知噶啦。其實係係乜？有冇人因為英治時代皇妹皇室訪問香港而被警察拘捕、扣留、起訴啊？係有冇人去撳個攝影機？有冇人因為著住一件 Sex Pistol 嘅嗰個叫做咩話？嗰、那個英女王嗰個頭像啊，咪整咗佢隻眼嘅？有冇咁樣而被人拘捕啊？有冇啊？係咪呢個就係我就係話？歷史嚟嘅呢個係，其實係唔需要詮釋嘅，其實係。咁所以咧，就如果你訂咗嘅話咧，你如果俾咗即係用 PayPal 或者用呢、這個過數嘅話咧，你都可以自己上嚟攞嘅。如果你俾咗郵費咧，就等我哋去寄俾大家。咁就如果你話喂，我已經 miss 咗啦，咁你就如果真係想要嘅話咧，就嗱嗱臨，盡快，我諗一。兩日到啦，我諗即係都唔知道有冇，其實佢打電話上嚟，咁咧就希望即係可以即係，如果你想即係擁有呢本書嘅話咧，我覺得係一個即係我特登揀咗一個冇封面啦，完全冇相嘅其實，因為我覺得嗰個係要突出嗰個攝影師本身嗰、那個，即係佢嗰個 contribution。咁我覺得係一本幾有價值嘅書嚟嘅其實。咁就今日差唔多啦，我哋有冇3000人啊今日？ 冇啊。 唉，仲跌咗添，2761。 你呼籲之後仲跌咗。 好啦，咁啊，最後尾最後尾呼籲，大家記住，今個星期六7點城寨，就會睇到呢、這個。你咁中意聶德寶就啱啦，唔使星期二揾佢啊。你繼續揾都揾唔到嘅，其實你都係最終揭中都係揾到周老闆嘅啫。其實 都動個紙板人喺隔離嘅啫。 係啦，咁咧就星期六7點就係叫做。孖寶遊世界 Travel with Double， 咁咧就阿聶德寶就會同另外一位咧90後嘅 啊咩 Stella 旅遊達人楊寶玲， 楊寶玲係啦，楊寶玲， 楊寶玲咧就大家知道啦，一睇頭先我哋一播嗰啲宣傳片就知啦，另外一個靚女嚟嘅係嘛，我哋已經真係滴曬口水噶啦， 你啫， 你啫喎， 係咩？ 係 乜唔係靚女？ 佢冇， 佢冇，今日好正經，今日 冇錯， 係嘛？咁咧就記住啦，星期六晚7點，孖寶遊世界，咁咧就有聶德寶同埋楊寶玲同大家去第一集咧，就係大家好熟悉嘅地方嚟嘅，就係去呢個台南。咁咧就希望大家中意呢個新嘅節目。咁如果將來聶德寶有時間嘅話咧，甚至咧就唔一定係周老闆唔喺度噶嘛，有陣時可能我唔喺度噶嘛。 係，咁點啊？ 咁就取決於你兩位猛男咯，係、 哦、 嘛？如果你覺得即係呢個 Joyce， 你冇翻嚟噶， 嚇、啊、 你冇翻嚟， 哦咁啊得啦，我 delete 咗 Joyce 電話，等你揾唔到佢。咁我因為咧就7月底咧，我就會有一段時間有一個月唔喺香港，咁、咧就咁可能咧就到時就要靠。兩位啦， 放心，放心，放心， 放心， 放心去。我得聶德寶彩要得噶。 但到時我一定會睇住直播，然後 check 住嗰個人數。 係， 如果冇頭先幾多話， 你死啊！ 2761， 隨時上5000啊！你死啊你！ 如果我唔喺度而低過2761嘅話咧，到我翻嚟我就決定淨係我同聶德寶做啦。 行功兩職 呢個係咪？咁啊，到時起碼一定5000啊，最少係咪先？即係呢個叫 AKB48 嘅模式。就看看每一个人有多少 fans 是吧 跑数 到时要穿格仔裙添，可能你今集时间差不多了，下个礼拜还在这里，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城寨给人的印象就是很多剥牙佬，而我们在城寨里面都希望好像一班剥牙佬那样，专剥出面成日讲歪理那班权贵那棚牙。大家在看的是城寨，我是周博言。